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三的行行有段股啦，咁我是仙人。 Hello， 我是 Mabel。 今晚佢咧就是我哋嘅嘉宾啊 ，Chris 啊 ，Chris 我认识咗好多年噶啦，就零八年咧。2007-2008年識到而家噶啦，啊咁誒，嚟節目未開始之前咧，同大家講一單嘢咧，就係、是、我哋嘅節目，我哋嘅台咧就會搞台慶嘅八月， 嗯， 就費即佢未講禮拜邊人、 嗯， 就一定係禮拜六噶啦，咁咧就350蚊位嘅，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到時嚟啊見下面啊，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嗯、大家聚一下啦，係咪先？咁啊巴打台都一年噶啦，第一年嘅台慶，咁啊仲往台又冇理由台慶。搞下噶嘛先，咁啊大肥话会搞台庆嘅，咁啊八月举行，就日子咧就定咗，就会公布啦吓，喺个节目度公布啊，佢费用咧就350蚊一位嘅，系啦，咁啊到时大家有兴趣嚟报名就见下面啦，系咪先？ 八月啊，睇睇点啦，我有比赛打因为。看看就不啱時間 比賽不會被人打嘛，你真的有還手的嘛，你知道你打拳呢很仁慈的嘛，你拳 看看那個啦，是不是那個對手都已經找埋了，對手我知道是誰來的。 OK， 那呢今晚Chris 呢，Chris 你是不是地盤的行業做得最好？ 其实我如果做速递做得耐啲，呢而家入翻地盘六年啦，其实。 但速递冇乜嘢讲噶嘛。 我知道，咁咪今晚迎合翻今晚嘅主题咯。 冇错，咁啊今晚咧就要讲地盘。咁你到做地盘做咗几耐？ 而家嚟讲啊，做咗六年啦，同一间公司。但系我嗰阵时我17、18岁嗰阵时就真系第一份地盘。 嗯。 点样入行噶？想知道系。 啱啱嗰阵时。中三咁啊，升唔到噶啦，咁我就咁、我就去咗读建造业，嗰阵时读油漆班，一年制嘅。咁、完成咗佢一年之后咧，佢就会介绍埋工俾你嘅。咁、第一份工咪做油漆佬咯。嗰阵时95定96年咧，320蚊一日嗰阵时。 嗰阵时做油漆有咩做啊？教咧开下灰啊， 呢啲 下灰啊， 都系呢啲咯。但系其实到你喺入边学嘅，因为入边乜嘢都安全，到你出到嚟做咧就两回事嚟嘅。 系咯，喂，嗱，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冇学冇呢啲咁嘅，你叫咩工业学院啊？ 唔系， 叫咩话？ 建造业 建造业训练 系啊， 中心 系啊， 以前我哋冇噶嘛，学师噶嘛，依家就建造业嗰啲，叫你戴晒口罩啊，着晒嗰啲保护衣，你出去打工，你 要张安全卡啊，咁样先至可以。 安全卡系入地盘啫， 入地 盘。但佢而家佢嗰啲咩？你嗰啲油漆系喺地盘做定喺出边？ 嗰阵时做两样都有，但系你话咧，而家其实入地盘要打卡嘅，因为拗数会拗数噶嘛，即系你拗公数噶嘛， 系咯， 就要睇翻你出入闸记录啦。我嗰个啱啱做嗰阵时个年代系冇嘅，真系直行直过啫。同埋你都知道一样嘢，地盘好多老鼠嘅，人嗰啲老鼠啊， 系 就 系 咁样啦。 系我识过有个客咧，佢个朋友介绍去地盘做嘢嘅，跟住咧佢又。应该是你嗰个年，你嗰个差唔多年代，佢都系几百蚊一工。你估佢讲咩咧？隔喺嗰度傻佬黐线啊！介绍我入地盘做成日都系得嗰几嚿水，我偷两把钻都唔止啦。真系咁嘅人都有，即系地盘啊，即系藏污纳垢嘅。以前就系嘛，不依家就难啲。 而家都有嘅，其实你 唔系而家你真系要搵个身份入去嘛。以前你就咁喂。阿 Mabel 叫我嚟开工喎，咁咪入去噶嘛？ 系嘅，而家咧就有啲人好正。我对上一次，早两年嘅地盘啦，西九法院，佢有啲人又咁样嘅，即系佢有即系譬如跟唔知边间公司入去，咁佢入去两日，咁咧咁通常楼上高啲地方有啲阿姐可能喺上面做嘢，唔想行上行落咧，自己带埋饭，咁个架布即系俾佢哋换衫嘅地方咧，就摆喺嗰度，咁佢哋食完饭就瞓觉嘅，咁啲袋咧就挂起咗，那个有个姐就同我讲就系话咩咧，佢。即系咁，佢啲 bag 啊，嗰啲银包、电话全部挂起咗嘅。咁佢好彩，佢就系话啱啱即系唔知即系瞓下咁，突然间扎醒咧，就有人就跟住佢，你做咩啊？跟住走咗咯。最惨佢就话点唔到上就 系。 跟住，但系同类事件咧，就之后都一样有发生嘅。 即系成日都会发生呢啲。 系啊，因为佢同埋有分嘅，有区别。咁你如果政府地盘咧，佢会派衫俾你嘅。 系啦。 咁佢嗰啲衫咧就过一样噶啦。但系如果新嚟嗰啲，佢就有件背心咁嘅嘢咧，就大概话一个礼拜之后咧，先至到转即系嗰啲 T 恤嘅。咁嗰个人就正正着呢啲背心。 哦。 你追唔到噶嘛？即系因为有啲人咧，即系话系学你话斋啦，我做咁多嘢啊，几百蚊一日，有啲就嫌辛苦或者嫌剩咧，就走咗去。 佢自助入嚟挞。 系啦。 佢咪谂住嚟嚟开工噶？ 系啊， 嗱咁你讲做地盘咧，我其实好细个做地盘。咁我第一份地盘咧就做评水员。 哇，好舒服！ 评水员即系好听啲，以前啊唔系，梗系唔系，即系你出粮嗰张粮单系写你叫评水员，但系咧个行佢嗰个俗称系叫麦斗。 系啊，喂麦斗，麦斗 系咪粮粮？ 唔系，因为你所有咧，你譬如你啲长身咧，你要攞条直线，跟住咧，你弹完之后咧就到下一行开噶啦。咁人哋又跟住你条线嚟做嘢嘅，唔可以错噶，真系唔可以错噶。 而家做我哋嗰啲咧好舒服嘅，因为有。晒嗰啲咩嗰啲镜唔系嗰啲 laser 咧， 系啊， 即系你动部 laser 咧， 佢哋叫镜咯，叫做 就已经做好晒噶啦。我哋嗰啲年代咧，哇大镬咯！ 好，我记得好似系一个系四方形咁样， 唔系圆圆形，跟住有条 laser 咧，佢就照，因为一机器 laser 定麦豆先， 麦豆 系啦系啦， 麦豆系一个四方形噶嘛，跟住有条线，跟住有啲物，跟住你 即系你睇僵尸片咧，睇僵尸片嗰啲弹物先啦。 系啦，我哋嗰个年代系点咧？我哋嗰个师傅好传统嘅。咁咧就有个木箱，咁喺个木箱里边有咩？有两捆鱼丝，一把咧好长嘅塔尺，嗰阵时未用公制嘅，嗰把塔尺成六塔尺啊，一卷好长咁掹到好远，就拉翻， 即系佢圆尺咁样嘅， 系啦，好长嘅，咁啊个几重啦，系嘛，跟住两把平水尺，两桶墨汁，两个墨斗。两个春袋，春袋即系扇青，佢一个好重嘅嘢，咁咧就攞嚟咧，攞条直线，攞条直线，垂直线嘅，一嗰条平，好彩，以前咧就冇 laser 咧，就用平水喉嘅，点即系如果我由呢个点去个屋头去到屋尾咧，咁你攞个平衡点咧，就揾条水喉，嗰条平水喉咧，咁啊睇个谱咁啊，揿平佢咧，然后攞条即系攞我哋俾条线人哋照嗰条线，就用嗰个平水嚟做噶嘛。咁你谂下咩？仲有一个木锤，几口一扎木钉，再加个锤，个锤系两磅半，你孭住嗰扎嘢几位重？而家我见人哋做麦斗嘅几舒服啊，一个斗咁样装晒噶， 好舒服，好舒服。 啊，仲有筆。 哎，笔就一定要啦， 笔都唔止。我师傅癫嘅，你搵个 cutter 咪刨得咯，搵把刀，佢摆个木刨，唔系铅笔刨啊，木刨啊，木工啊，木你知木工嗰把嗰支笔系扁身噶嘛，系扁身椭圆形，唔系圆形噶嘛。搵个木工刨嚟刨铅笔， 黐线， 我几 Q 重啊！我就系咁样开工噶啦。 我想问你师傅咪随时攞嚟开拖噶咋？ 佢真系好绿草草嘅，我试过同佢咧，我同埋佢咧两师兄弟，嗱我哋两师兄弟啦，我嗰阵时啱啱学师啦，咁佢啦，咁啊同啲豆毛佬嘈，咁咧就嗰阵时喺湾仔个地盘，咁啊跟我嚟，呢班诶好威串呢个，即系做麦豆咧就好容易同人哋嘈交嘅，点解咧？一落完石屎咧，我哋要嗱嗱声弹好晒啲麦俾。因为第二日就扎铁佬要嚟做嘢噶嘛，你唔好做唔晒啲线，人哋跟你啲物嚟做嘢噶嘛。咁啊，有啲嗰阵时啲地盘咧就好讲尊卑嘅。咁我哋啲新仔咧，嗰啲老屎忽咧，就唔关佢部门事，都夹噶。即系佢见到你新人就恰你噶，即系我哋 见你系靓噶嘛。 系啊，因为我哋地盘咧。以前做地盤就唔係，即係不嬲都地盤都唔係年青化嘅。四十幾歲都叫後生，三十幾叫後生仔嘅。咁我哋十零歲梗係後生，乜嘢都走去趌喎。跟住我師傅就好憎呢樣嘢嘅。喂，個徒弟我請，我跟我嘅， 咪咯， 俾我識教，唔使你多口。 係啦。 咁啊，釘板佬咧，唔係嗰度得木釘板佬就同佢唔妥，仆街。跟住下午下三点三，人哋去咗嗰度饮茶咧，佢就叫埋我哋两师兄弟三条友，就冲入嗰间茶餐厅同人嘈交，一冲入去，原来十几廿人啊，师傅。 屌你当我哋 黄时间嘅多啦， 你当我哋黄飞鸿咩？系嘛？ 哎，陈龙统啊，咪佢跟住入去，阿边个边个龙统出嚟？咩事啊？跟住人成扎人计起身，喂，我已经企喺个师傅后面，喂大佬，屌你 Mambo 咪咁做，嗰啲拍戏就会死人。 人哋够大只啊！ 廿几个大佬，个个啲钉板佬几大只啊？ 系啊， 以前要钉板噶嘛，大佬，唔系好似而家咁噶嘛。 而家都要钉板， 而家钉板嗰啲地盘系高级噶啦嘛，唔系落帽噶嘛。 而家唔系落，都系真系钉板。 系咯， 佢唔系噶，因为你落帽咧，除非你嗱，你好似公屋咁咧，佢就有现成嘅帽嘅。 系咯， 即系佢全部即系砌积木咁样嘅。 系咯，而家系砌积木噶嘛。 但系唔系，如果你写字楼啲间隔咧，即係呢一層間隔同下一層間隔又唔同嘅話，佢真係就真係要釘板嘅。 嗱、啊，你尤其是嗰個咧，中國第三河流，唔係呢個世界第三河流最長河流嗰間公司咧，佢咪全部都冇嚟㗎？佢你見到啲地佢嗰啲地盤啊，全部一模一樣㗎嘛。 嗯、 即係佢起嗰啲樓啊，嗰啲住宅啊，全部都係起樓㗎嘛。 唔係正常㗎嘛？正常你而家公屋都係。 啊、 公屋全部都是即是全部都是砌积木咯。 是咯。 他们说行 cycle 咯，即是一个礼拜大概一层一层搞定一层咁再下一层。 冇咁安全㗎喎，以前都要扎铁扎钢筋上㗎嘛。 佢係要扎铁。 都係要扎铁。 但係佢呢以前呢就係连啲墙身啊嗰啲全部都系钉板钉出嚟嘅。 是啊。 而家呢就系嗰啲墙啊。 佢系整好咗一份份墙跟住 埋 上去㗎嘛。 嗰啲预制件呢就整好晒连埋啲窗咁摆好晒啦。然后那套帽呢就拿来做那些风力墙啊那些啊然后呢那些夹口连块防水纸类那就落石屎啊大佬。 那这样嗱公屋其实我哋公司公屋就比较少嘅，我哋做正即系呢几年就跟阿港姐老公嗰间啦， 系啦， 就跟嗰间做嘅，咁佢做亲咧都系做，譬如我第一 可以出名噶嘛， 可以出名。 讲费事出嚟，人哋嗰啲有钱，你知啦。 好好好， 阿港姐老公嗰间啦，咁佢第一间啊做嗰个大，即系理工啦。第二单又我谂系真系西九法院啦。咁佢全部都系钉板，系钉板落石屎嘅。 唔系你做冇嗰啲冇做过咩？ 通常嗱公屋咯，但系因为我哋真系好少做公屋。 佢嗰啲夹口咧，你做冇有夹口噶嘛？佢整啲防水纸落去，跟住夹碰翻好个口就落石屎。 冇喎，真系钉板落石屎喎。嗱，我所见一定系咁样嘅。 但系你嗰啲咪贵好多。 所以而家咪好容易渗水咯，你屋系。 唔系啊，你知我哋以前僆仔咧，我哋做地盘咧，好多人开工噶嘛。 系。 你谂下钉板啦，扎铁啦， 楼面一定系嘅楼面。 麦斗有几个啦，扎工一扎啦，即系闲闲地一个地盘都一百几廿人开工噶嘛， 系 咪先？而家真系好少人嘅啫，唔使好多人。 唔系睇你个地盘大唔大咯。 唔系啊，你起码你如果做冇嗰啲，唔使落咁多钉板佬噶啦嘛。钉板佬又要拆板喎。 系啊。 钉板就还钉板，拆板就还拆板。搭棚又好奇怪，搭棚嗰班就唔系拆棚嗰班，好多时 系另外一班， 另外一班嚟拆棚嘅，即系其实好危险嘅。 唔系佢 你自己搭你自己知噶嘛？ 佢而家照计应该翻同一班人跟嘅啦，好少。 唔系嗱，我上两年啦，咁我公司有个工程啦，咁啊出面要维修部冷气，咁真系咧，佢搭棚嗰个同拆棚嗰个系两班人嚟。 系啊，好多时都系。 所以头先阿先人讲个问题咧，哇，嗰个危险其实有喺度，我都问过佢，哇，你哋喂。去落繩嗰個同你拆嗰個係唔同嘅喎，即係你分拆錯咗，成個冧落嚟 嘅 喎。 唔係佢哋有 schedule 嘅，即係你佢哋啲人拆棚係有程序嘅，即係唔係話佢就係拆禮物咁樣，唔係。 但講真，而家搭棚就安全好多嘅，因為要有人驗棚嘅， 雙棚同埋 係啊， 以前單棚嘅嘛， 以前單棚冇踢腳板嘅嘛， 係。 哇！我哋即係譬如我哋下一節翻嚟咧， 係咯。 嗱，我哋呢度讲住先啦，我铺排定咧，我讲俾你听，以前做地盘嗰啲危险，你都系出少经历噶啦。以前做地盘咧，就分分钟冇命嘅。嗰种咁危险嘢，你真系简直唔信。而家做地盘真系好安全嘅，但系我就唔明依家啲地盘点解会有咁多意外嘅。 我慢慢讲你听。 即系因为咧，以前系好少，以前嗰啲地盘系好危险嘅，但系以前有度好，就是、师徒制啊嘛。 系啊。 而家就你喺嗰个咩咩咩。 工業咩啊？ 即係 建築業訓練中心出嚟，你就話你係師傅嘛？ 嗯， 以前就唔係嘅，以前係師徒制。個師傅你學唔學到嘢唔緊要，一入嚟叫你嗱板頭板尾唔好踩，即係板頭板尾好容易一踩就跌落樓噶嘛，因為唔係危險啊嘛， 搖搖板咁樣噶嘛係。 行棚就要踩 側邊， 行側邊就千祈唔好踩中間，因為啲竹咧唔係好易而家咁頂窿用兩次噶嘛，而啲竹用好耐噶嘛，踩咗噗一聲又落樓啊。佢一入地盤咧講曬所有邊啲危險地方。 口訣。 系啦，嗰啲口诀讲晒俾你听嘅，所以咧佢唔惊，你做唔到嘢唔紧要，佢费事收工有个喺楼下执翻，即系以前系咁噶做地盘，唔系好似而家咁啊，而家真系安全好多啊，因为而家个安全主任你唔安全，屌你唔好做啊，你落嚟，佢即刻制止你唔俾你做噶嘛，因为佢孭飞噶嘛，以前有 Q 安全主任咩顶你，系嘛，你真系啊，哎今日收到工啊，哎又去多谢关帝，求神拜佛，嗱呢一节我哋讲。咁多先，翻嚟我哋开始讲嗰啲，哇！以前仲危险，以前有一个广告咪喂，我捞地盘啫，唔使搵命搏。以前捞地盘真系搵命搏，唔系讲笑。啊，我哋一阵翻嚟讲。